第六集。霍昭林走进卡座时，秦称正枕在个丰乳肥臀、美艳妖娆的女人的大腿上放浪形骸，一杯接着一杯的喝酒。女人涂着嫣红扣丹的手指就在他嘴边，其他人各自搂了个漂亮姑娘去了舞池里蹦跶，都早没了影。霍昭林沉着脸冷冷扫了那女人一眼， 滚。 女人嘴角的笑僵住，放开秦称，讪讪然地站起身。最迷糊了的秦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拉着女人的手不让她走。 哎，去哪儿啊？继续喝酒。 霍昭林攥着他的胳膊将他拽回来，把人从沙发上拉扯起来。 你给我坐好了。 秦称迷茫地瞪着眼睛想要挣脱。霍昭林眉头紧蹙，大半杯加了冰的洋酒全部浇到他脸上。女人逃似的离开。秦称尖叫一声，用力甩了甩脑袋，一拳跟着挥出去，打在霍昭林腰上，被他轻松避过。霍昭林还了他一拳，直接照着他的脸揍。正跳完舞回来的王少杰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，赶紧制止霍昭林。 你这怎么这样？叫你来不是让你来打人的。 秦二少这么漂亮的脸蛋也下得了手，还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。 哎，锤头，怎么了这是？ 秦称平日里一起玩的一帮朋友都在， 这怎么 霍昭林却一点面子都没有给他留。被打疼了的秦称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，又狼狈又可怜。霍昭林却像拎垃圾一般把他拎起来，冷眼横向挡在他面前的王少杰几人。 滚开！ 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到底是来…… 不要让我说第三次，滚开！ 霍昭林的眼神太凶狠，王少杰被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心里一万个后悔不该把他叫过来，但又不自觉地让开道，眼睁睁地看着霍昭林扛起秦称把他带走了。出了夜店的门，秦称被霍昭林扔到地上，爬起来就趴到路边的垃圾桶上去大吐特吐。霍昭林看着就来气，只能去街对面的便利店买了两瓶矿泉水来。秦称接过喝了一口，又全都吐了。吐完之后，他晃晃悠悠地站直身，迷蒙着眼睛看着面前的霍昭林，脸上还有刚才哭出来的眼泪，又痴痴笑着。 哥。 不等霍昭林回答，他又摇了摇头。 我哥才不会打我。你是谁啊？怎么这么凶？ 霍昭林的目光落在他明明漂亮的惊人却怎么看都看不顺眼的脸上，幽深的瞳仁里复杂情绪不断翻涌，声音冷硬。 你知道你刚刚在做什么吗？ 喝酒啊，关你什么事？ 你那是喝酒吗？枕在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身上买醉，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。 你那到底谁啊？我哥都不管。 秦称双手扯着霍昭林的衣领，满嘴的酒气往他脸上喷，又是一阵作势欲呕。霍昭林很受不了地推开他，拧开另一瓶水，抓着秦称从他头上往下浇。 醒了吗？ 冰冷的水灌进衣领里，秦称不断挣扎，又呜呜哭了起来，站不住的身体一直往下滑。霍昭林毫不温柔地再次将人拎起，拉开自己就停在路边的车，把他推进去。秦称整个人缩在副驾驶座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霍昭林没有搭理他，绕到驾驶座坐进去。见秦称的身体一直往自己这边倒，霍昭林气不打一处来，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把人拨回去，侧过身帮他系安全带。 秦称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靠过来脸几乎贴到霍昭林面前，四目相对。秦称蒙着雾气的双眼里目光涣散，依旧不清醒，泪眼迷蒙，一字一顿地念着他的名字。 霍昭林。 霍昭林皱起眉，声音更冷了几分。 认识我是谁了？ 秦称眼皮子耷拉下来，竟哭得更响了。 你骗我，你怎么可能是霍昭林？霍昭林不会理我的。 霍昭林无语，他拍了拍醉鬼的脑袋，系好安全带后不再管他怎么哭闹，坐直身发动车子。霍昭林没有把人送回家，而是带回了自己在市区里的一套公寓。这套房子是他几年前大学刚毕业回国时买的，偶尔应酬晚了才会在这里住一晚。事实上他更愿意搬出霍家的大宅独居，但霍龙亨就喜欢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热热闹闹，即使只是表面上的。他老人家还在世，就绝不允许子女分家，家里没有人敢忤逆他，短时间内霍昭林也不想因为这样的事情惹他不快。霍昭林没有伺候人的经验，对着秦称也完全没有这样的耐心，把人弄进家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扔上了客房的床便随他自生自灭，连鞋都没有帮他脱，转身回了主卧去洗漱睡觉。秦称一觉睡到天亮被冻醒，迷迷糊糊的醒来才觉得浑身黏腻，头痛欲裂。昨晚的事情在他脑子里就只剩几个断续的片段，他呆愣片刻，猛地从床上坐起，昨天带他回来的是霍昭林。整间公寓干净整洁的近乎一尘不染，纯冷色系的装修风格仿佛没有人气一般。秦称站在房门边有些发愣，这里真是霍昭林的住处？玄关处的大门开了，秦称下意识地看过去，是霍昭林穿着一身运动服走进门，大概是刚去楼下跑完步回来。他的手里拎着买回来的早餐，随手搁到餐厅桌子上。看到秦称傻呆呆地站在房门边，还穿着昨晚那身被蹭得皱皱巴巴全是污渍酒渍的衣服，又忍不住皱眉，语气也不怎么好。 行了，先去洗个澡。 昨晚你去接我的？ 你朋友打了我电话。 秦称晕晕乎乎地进了浴室，站在花洒下被热水一冲刷，一团浆糊的脑子才终于清醒了些。想到昨晚醉得失去意识前，自己似乎给霍昭林打了电话，说婚约不算数了，让他滚，转天早上却又在他家里醒来。这还是他们订婚四年，他第一次进入霍昭林的私人空间。秦称一时间心情格外复杂。洗完澡，身上是清爽了，但这种黏黏糊糊、理不清的关系更让秦称心头不快。他站在镜子前，仔细看自己的脸，一边脸已经肿起，也是拜霍昭林所赐。霍昭林打他那一拳头，他有印象，更是气闷。秦称磨磨蹭蹭地从浴室里出来时，霍昭林已经先坐到了桌子前吃早餐。他抬头瞥了一眼，秦称身上穿的是他的衣服，他比秦称高了有半个头，他穿着正合适的衬衣，穿在秦称身上却是松松垮垮的，扣子也没有扣好，最上面两颗都松开着，露出半截锁骨，再配上那副看似天真懵懂的表情，莫名给人一种很旖旎暧昧的联想。尤其是在这样的清早，他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， 霍昭林收回视线，心里不大痛快。明明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他怎么会觉得他天真懵懂呢？秦称坐到桌前，指着自己的脸大咧咧地问他， 这你打的？ 你先动手的。 我没打中你吧？你这一拳可是实打实的砸在我脸上了。 所以呢？打也打了，你想怎么样？ 我想怎么样？你让我打回去试试。 霍昭林直接不理他，低下头继续吃东西。秦称知道再纠缠这个话题也不会有任何意义，懒得说了，暗自腹诽着霍昭林这人心眼也比针眼大不了多少，绝对是故意的。 昨晚你打电话来说的解除婚约的事情、是认真的吗？ 完全没想到霍昭林会开口就提这个，正喝牛奶的秦称直接呛到了，低下头拼命咳嗽，咳着咳着却不由得一阵鼻酸。霍昭林想给他拍背顺气，手抬起来又顿住，垂下去。缓过劲儿来的秦称狠狠瞪向他。 霍昭林怎么好意思问？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。你玩小明星就玩，闹得人尽皆知是几个意思？难不成还真想把人娶回家？就算你真想娶，也好歹等我们婚约解除以后吧。你让我面子往哪搁？我欠你的。 他说的玩世不恭，仿佛只是生气霍昭林的举动下了他的面子，而不愿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一场闹剧一样的婚约到这个地步他已经够丢脸了，实在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可怜可悲。霍昭林沉默片刻后摇了摇头，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荷兰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事儿我也不想多解释。你要是真想解除婚约，我会答应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慎重考虑清楚。 秦称听着却更生气了，嘴里说着没关系却又不解释，还让他慎重考虑，仿佛做错事的是他，是他在无理取闹一般，这算什么？ 现在不解除婚约又能怎么样？就这么一直拖着，拖到哪天你想解除了再一拍两散是吗？ 霍昭林看着他，目光复杂，多了一些秦称看不明白的东西。 那你想怎么样？如果不解除婚约，你想怎么做？ 那就结婚啊！这么拖着算怎么回事？要么结婚要么散伙，给个痛快成吗？